今日是2021年9月14日，快必被還押的第371日。今日原本快必和彤彤周幸彤有個約會，可惜緣慳一面，真的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可以見面暢談了。無可奈何，好友阿卡和肥仔文即刻替補頂上。今日他們9:25就到達了登記，10分鐘左右已經可以入去探訪等候室了。等候室入面那部冷氣今日夠曬凍，兩部電視都開了，壞了好耐的汽水機亦都正常運作，還有半個鐘左右就聽到叫 number 添，好正，好彩啊！今日快必都喺1號窗，阿卡喺門口排隊入去嘅時候，已經見到快必經過1號窗個位啦。佢哋行到入去嘅時候，快必先至彈翻出嚟，原來佢行前咗啲。在旁边照镜，阿卡说他比上次见到快必的时候他肥了一点点。快必正想反驳的时候，阿卡就补充说了，肥了一点还漂亮啊，如果不是之前太瘦了，真心的、哦、不是擦鞋的、哦、快必听到即刻甜丝丝飘飘然。他之前说撞到人哥何俊仁，见他瘦了，头发又剪短了，居然变到有点像丝君、哦，咁系咪同快必撞晒样呢？唔系唔系，佢似小肥多啲呀。佢话仁哥同啲船员信支联会咁爱国，居然会被指颠覆国家，告佢哋犯国安法，佢觉得非常委屈啊。唉，快必话佢真系天真娇。阿卡嘅亲戚阿 J 系快必商台嘅旧同事，佢请阿卡带咗个口信俾快必。他说，我无法减少你在牢狱之苦，只能在外面用心过好每一天，你都要保重，保持信念，香港人加油。快必听到好感动啊，阿卡 update 了阿 Jack 的近况，他去年一家已经移了民去英国。快必说他认识阿 Jack 的时候他都未结婚啊，而家都仔大女大了。他记得以前还去过阿 Jack 在北潭涌的家添啊，好远噶，要禁区纸先入到噶。快必话会写信俾佢，托阿卡问候佢一家人。讲开做电台，快必话隔篱嘅政治犯讨论紧，究竟港台、商台定系新城嘅节目边个好听？佢话仿佛时光倒流30年咁，未做 DJ 嘅时候咧，佢好少听收音机噶。而家咧主要就听黄志忠，星期一至五黄昏6至8，有时间嘅话就会听。就会听 RTHK Channel 4古典爵士音乐啦。总之就扮晒嘢，懒有 taste 咁啦。可能收音机听得多，个耳筒神神地。好彩肥仔文今日受托带咗散纸17.9，帮佢喺柜台俾钱买新耳筒。佢同快必讲，今日咧就入咗鱿鱼丝，仲入咗莫特曼俾佢添。快必听到好开心又好惊奇，吓入咗60万俾我咁多。肥仔文更正话唔系60万啊，系莫特曼啊。快必话而家612又冇咗，艰难嘅时候仲以为肥仔文咁阔佬资助佢60万打官司添。不过莫特曼呢呢位神学家嘅作品都系快必期待已久嘅，本书系神童 David 送俾快必噶，好薄但系几深噶。昨日陈日军枢机探访快必和其他船员，他说呢会入杜斯托也夫斯基这两本巨著《罪与罚》和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给快必，《罪与罚》是800多页的，另一本成千页添。他说枢机当然怕他枕头不够高了，哈哈，相信两本书看完之后他都差不多可以落船了吧。一路倾，快必就一路飙汗，特别是人中位，他用手背抹一抹，过一阵又再飙汗。快必说探访间船员那边是非常之闷热翳焗的，一粒风都没有的。唉，为什么不可以人道一点，没冷气都装几个风扇吹下嘛。不过不可以挑战惩教处的运作的，不是就好像石墙花的命运那样的。在探访室外面，啲冷气冻到簌簌声，阿卡同埋肥仔文见到个心都戚戚然，但系快必好乐天，佢话自己顶得顺。快必话反而最惨嘅就系一年嚟佢嘅头疮一直都未好，有时好似少咗一两粒，跟住咧又生翻两三粒，而家左边三粒，右边又三粒，好对称。 之前咧就撞過 Fico， 佢話咧嗰支綠色花王洗頭水咧係好容易會生頭瘡嘅。醫生朋友咧就叫佢用番鹼禾，又有人咧就話用清水，佢又諗過用漂白水啊。唉，其實排期睇專科醫生排咗成年啦，都未有消息，又可能到咗落船先排到啦。講到呢度，滴答咁就夠鐘啦。臨走嘅時候，快必叫佢哋多啲寫信俾佢。大家有冇寫信俾快必呢？如果你有寫開信嘅，繼續寫啊！未寫嘅就唔好怕醜啦，快啲拎起支筆。你哋嘅支持同鼓勵對快必非常之重要噶。來信請寄到九龍灣宏光道七號興力工業中心619室。如果想寄俾萬必同埋傑斯都得噶。你知唔知嚟紧快必会有一本2022嘅记事簿啊 ？The Struggle of Man Against Power， 要靠记忆。一本记事簿可以帮大家记低小事，都记低大事。里面仲有快必嘅开往拔摩岛的轮船上嘅亲笔寄语，与大家继续同行，系咪好有意义呢？最后，请大家都要继续支持快必嘅 Patron 啦，多啲 share 出去俾其他朋友。傑斯都要你哋支持㗎。